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首先呢，在这里要为大家带来今天早上的第一个好消息啦，就是杨威呢，虽然说缺席了15号的体坛风云人物的颁奖典礼，但是他说是因为家里要有好事情了。但是转天呢，这个好事情就传出了，就是他的妻子杨云呢，又生了一个宝宝。那大家都知道，杨威呢，因为参加《爸爸去哪儿》而非常的火，他的儿子杨阳洋也是非常招人喜欢，由此杨阳洋呢就做了哥哥了哈，也要恭喜他们家了，现在是一家四口。在今天早上带来这个好消息过后呢，我们要祝大家工作愉快。现在你有没有起床？为你送上这首歌，赶紧来迎接着全新的一天，温岚夏天的风。 热热的，不久后天闷闷的，沿着雨后

在说我 看着你握你的手，握紧了一些，该不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那里，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和明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全天最高温度2度，最低温度-3度，全天是微风的状况，阴转晴。然后特别提示大家，明天可能会有小雪。明天的状况呢是多云转小雪，最高温度2度，最低温度-5度，全天风力等级是微风转3到4级。在关注了天气过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了。梁博，喜剧。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 的巷口，看着昨天擦肩而过，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当我双手，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到日出把你看清楚，哭得累了的你看来睡得好无辜，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不要对他说出一样的话，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会等他的电话，别说你只喜欢送的玫瑰花，因为这些是我仅有残留的梦。

来自张惠妹的姐妹，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冰。嘿，我的姐妹们，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哈，就是刚才我在看到这个消息过后，我会想说，我以后再也不说自己脸小了，再也不说自己是巴掌脸，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说，巴掌脸的人啊，这个手呢，可能都不会太小，你懂的，就是大家会说我是巴掌脸，然后就会下意识的做一个动作，拿手比在自己的脸上，然后人家说你觉得你自己是巴掌脸对不对？因为你的手大呀，所以下次我们就再也不要说自己是巴掌脸了啊！教会大家这个秘籍。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欣赏好音乐。一段资讯过后呢，你将听到的是来自张宇的《走样》。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看着他轻轻将外衣披在他肩上，那将要见底的杯总是他一回一回填满，他们小小的恩爱其实我曾经在心里千山万盼，但在你身上我不敢勉强。什么时候开始一点点寻常的嘘寒问暖竟然变得如此稀罕，当初我对爱

是那么简单，几句我办不到，整个心悬在半空，我只能够远远靠着，这些我都做得到，但那个人已经不是我。 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时间到了，然后想要聊的事儿呢，就是如果你变成了异性，那你会爱上你自己不？你会不会爱上你自己？昨天在想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大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于是呢，我去大概问了一下我周围的人，几乎每个人给我的答案都是不会，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就是自己的一些小毛病，自己可能都接受不了，他没有办法想象，如果这个异性完全的了解他的话，会不会爱上他。于是呢，每个人就把自己这句话定为一个目标，就是经常会问自己，诶，如果我是异性的话，会不会爱上我自己呢？然后当看到自己的一些缺点的时候，就会尽力的去努力。那今天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想问一下，如果你变成异性，会不会爱上自己？如果会或不会，原因又是什么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方式正在全面开通当中，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D 小小 MyFM 1005，或者搜寻我的新浪微博，一是艺术的一边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这两种互动形式正在全面开通当中。当然呢，也不会亏待给大家，因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我们的天津海昌极地公园带来的未来水母馆门票两张，价值80元，一张票价值80元啊。那今天呢，会在我们的音乐快速录当中一共为大家送上6张，分别是在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我们随机抽选一位，然后还有我们的点名环节以及我们的彬彬有礼互动环节。你准备好了没？希望第一个幸运的人会是你，当然了你要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了。在1987年的时候，李宇春可能会遇见他自己，我们来看一下他会不会爱上那一年他的脸。 少的石板路，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呜呼，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招呼。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动声色，有钱贵和最初的信念步步夺冠。我不知怪遇见你那年一九八七，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我不知怪遇见你那年一九八七，感动回来的轻而易举，浪漫也还很便宜，其实情绪也只是去。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珍惜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真疏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你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旧债，嘻嘻哈哈花光春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贵贵六卡，要抱住最大期望六卡，尴尬亦切忌流汗六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六卡。 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升职加薪

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快速路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冰，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变成异性，然后你会不会爱上你自己？然后看到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说到了，当然会爱上了。我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多人会说自己爱上自己哈，比如说幽魂说，如果变成异性呢，妥妥的要爱上自己了，洗衣做饭，擦衣擦地洗碗，修理家电，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好样的。就是我觉得你对于自己的这个夸赞啊，简直包含了一切呀、啊、就没有你不能干的事儿了是吧。那你赶紧变成异性去爱你自己好了。也会有人说，那这个多无聊啊，自己爱自己毫无新鲜感是吧。嗯，吃饭睡觉打豆豆的鱼他说，两个人这样互补比较好一点，嗯，也挺有道理哈。然后陆百传奇就说了，不，我肯定会爱上我自己，我这么好大家都喜欢，即使变成异性了大家还是会喜欢我的，我自己又凭什么不爱上我自己呢，干嘛这么没有信心。嗯，还会有人说，我不会爱上我自己啊。这个叱咤小歇说，我要变成女的不会爱上自己的，因为有时候觉得自己脾气实在是太差了。更因为呢自己现在有点帅，变成美女过后呢会让男生没有安全感的。每个人都站在了不同的阵营，都说自己会不会一是一属的一，冰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一冰啊。大家很多人都说这个冰字到底怎么写，一个王字旁一个分。 OK， 这两种互动形式正在全面开通当中。当然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今天早上依旧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极地海洋公园为大家带来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两张。林志颖芹菜。

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urphy Mini 0.5， 我是宜宾。在这周五的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呢，大家非常喜欢的张小斐，然后在第三季的前两场比赛的成绩不是很好，于是呢就是暂时要告别这个舞台了。其实从第一季第二季他从助演到跑龙套，然后再到今天成为整个团队的核心，我们会看得见这个女生她一直以来的努力，但是可能会因为比赛总是会有输赢的，然后也是可能没有发挥好吧，但是大家总是会把她叫做喜剧界的一股清流，也希望她能够在未来的喜剧的路上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欢乐喜剧人第三季，总是会在每个周五的晚上为你带来很多的乐趣。

对先生对小姐，如果你变成了异性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是那个对先生或者对小姐吗？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不会爱上你自己？嗯，前提是你要变成异性。然后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就说，如果我有一天变成异性了，我会爱上自己吗？嘿，别搞笑了，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就是在变相夸自己咯。当然也会有听众觉得不会这样，不会爱上自己。比如说肉肉就说，如果我能变成异性，我可能不会爱上自己的。我觉得自己呢有任性，还有小脾气，还比较懒，最重要的呢就是我并不瘦，而且浑身都是肉。他说这个现在男生不都喜欢瘦的女生吗？谁说的？这个我会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会说女生要有肉一点才可爱，是不是？嗯，是哈。于是很多人说你不懂啦，这是女生为自己找的借口。就是吃的时候总会觉得，哎呀，不能太瘦，太瘦就是男生会不喜欢啊，这肉肉的挺可爱的嘛，是不是？还会看到K 说，我不会嫁给自己的，因为自己太穷了。杨洋说，这个问题吧，觉得会喜欢上现在的自己的，因为呢别人都说自己是一个暖男。嗯， Happy 说必须爱上自己，自己这么暖的人，是不是？人又帅又幽默，肯定看不上别人的。会发现今天好像很多人借此机会在夸自己哈。那如果来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样解答呢？今天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的新浪微博当中都可以找到我，然后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我们将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为大家带来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两张，价值80元一张咯。今天会在早上送出6张，所以说要持续关注 MyFM 101.5 音乐快速路。如果你变成异性，你会不会为你的另外一半唱这样的一首歌呢？一段资讯过后， Beyond 真的爱你。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 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的翼武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可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而

自以为是的缘分，最后才顺其自然，看花开无声，离开你那个人，同时释放了你，你为何不转身？每次告别留下的伤痕，都是天使的指纹。灯火阑珊，你急着要看到那个人，他也在寻找你的身影，你也让别人在等。 来自孙燕姿《天使的指纹》，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快速路，我是雨冰。在这里首先要向大家道个歉，为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早上我发现我的互动话题让好多人好纠结啊，于是他们就陷入了一个怪圈。比如说懒这位听众说，我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呢我偏向男孩子的性格，如果我真的变成了一个男孩子的话，那我就偏向女孩子的性格了。他说这个想起来就觉得好恐怖啊。我觉得应该不会吧，你要是今天就像我们的互动话题，如果你变成了异性，然后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你变成了异性的话，现在这种偏男孩子的性格应该是你自己会欣赏的吧。嗯，然后也会有我们的听众在纠结说，疯疯癫癫小棋子，我应该不会爱上自己吧，因为这个没准成为异性过后更喜欢软妹子了，不喜欢现在这样的有一点像汉子一样的性格，长叹一口气。会发现大家有一个偏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有的人在赞美自己，觉得自己超级优秀，没有人能够替代了，如果变成异性的话，那异性就有福气了。另外一种人呢就会变得会觉得如果变成异性了，那自己可能会偏于汉子，或者是就会接受不了成为另外的一个自己。总之大家就是众说纷纭，所以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一定要来电话连线一位听众，看一下他会不会爱上他自己，如果变成异性的话又会是怎样的感觉呢？好，我们的听众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了啊，稍后马上会选择一位幸运听众进行反打电话，希望那个幸运人会是你。 心中的伤痛。 祷告，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宫。 启禀万岁，臣听那妈 FM 100.5的电波，从滨海席卷而来，请万岁速速定夺。 爱卿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来来来，与朕一同收听那妈 FM 100.5，随什么来着？ 随时随心好音乐。 妈 FM。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冬天已经过去，让我们一起在春天里飞得更高，让每个人都看到你的存在，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怒放的生命。这里是带给你不间断好音乐的 My FM， 我是汪峰。 So much, 喜欢想象。

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条离别，爱情进入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没带手机，没有关系，想一个人静静，我就给你假期，去垦丁，怕受伤身体。 完美极品，来自安心啊！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现在呢，我们要来随机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进行反打电话了。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两张。来，我们看一下今天选择哪位幸运听众。 喂，你好。 你好，这里是 MyFM 100.5，早上好。 哎，早上好，早上好，好开心接到你的电话。 是，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你变成异性的话，你会不会爱上现在的自己？ 当然会爱上嘛。 为什么呢？你觉得有你自己有什么优点 就是一定会爱上。 你看吧，又漂亮，然后又持家，又会过日子，然后还能挣钱。 真的呀、啊，你这么完美。 感觉自己好多优点呢，这样一说。 哇，我也会觉得，要是这样真的很好哎。 对呀、啊，所以说，如果我要是男的，肯定玩命的追这个女生，然后追到手之后，然后对她特别好，特别好，让她没有理由离开我。 哇，那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 有了，有了，已经有了。 男朋友是不是觉得拥有你也很幸福？ 嗯，应该是吧。据他所说，应该是 在你身边吗？ 没有，一会儿我让他听，他应该听着收音机了。现在我一会儿告诉他。 好，所以你一定要让他表达一下。哎，你如果你觉得你的男朋友就是换成了，异性的话，会喜欢吗？他会喜欢他自己吗？ 我还真不知道，他应该也跟你们互动了，因为他在我的带领之下，也天天听收音机，天天跟你们互动。 啊，他的名字叫什么呀？ 石头剪刀布，应该也互动了。刚才他跟我说了，也跟你们互动了。 石头剪刀布，可是我打的这个电话，现在这个微信名称就是石头剪刀布啊。 是吗？ 那你的微信名称叫什么？ 他应该是留的我的电话，应该是。 那你的微信名称呢？ 我的微信名称是为你。 哦，是你啊。 也天天跟你们互动，天天互动。 哦，你这是、那个、 没有不互动的时候。对。 哦，于是我会发现，你知道吗？就是你们两个都会爱上自己。 是吗？他也说了会爱上自己吗？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了。你俩真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还真是哈、啊。 都是很爱自己，然后也很爱对方的人哈。 你是应该这样说，都应该是很自恋的人吧。哦 好，今天呢，我们要送给你们，的是来自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为你们送上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水母是不是也很自恋，好吗？ 嗯，好的，谢谢你啊， 感谢你的支持。 哎，好的， 再见。 对、 其实这样觉得爱上自己没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对，自恋有的时候也挺好的，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王心凌爱上了就不得了。 蹦蹦跳，爱好像来到，思绪无理取闹，时间在燃烧，停止触电那瞬间，感觉悄呀悄，你已靠近我身边，挡不住爱神的箭，天心绕圈圈，把你跟我连成线，要相信，爱上了就不得了。在跳摇，噼里啪啦像发烧，吹得幸福泡泡，错过了就不得了，幸福到要抓牢，爱情人喵喵喵，要你知道我的好、装作不知道，心情却蹦蹦跳，爱好像来到，思绪无理取闹，时间在燃烧，停止触电那瞬间，感觉悄呀悄，你已靠近我身边，挡不住爱神的箭，天心绕圈圈，把你跟我连成线，要相信，爱上了就不得了，全世界在跳摇，噼里啪啦像发烧，吹着心 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请假还工。 启禀万岁，臣听那妈 FM 100.5的电波，从滨海席卷而来，请万岁速速定夺。爱卿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来来来，与朕一同收听那妈 FM 100.5，随什么来着？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不知道从何开始，你已经走进我心里，就连一个人下都会都变成浪漫惊喜。又戴上你小衬衣，我该怎么定义？不确定该如何解释这段微妙的关系，期待着有一天我们挤兑彼此专利，在你身边有种暖意，谁调别的团契，轻轻走看着起落，心中的忐忑是否会有结果，爱那一种默契，告诉我该怎么做。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baby, just hold m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这个就太美，我们该停留该前进或后退，才不容易心碎。 My FM 100.5. 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飞翔。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时针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 带你翩翩起舞 DJ 一兵带你踏上音乐快速路，神清气爽活力全快畅通无阻，不切歌的音乐让你活力十足，随时随心好音乐非我莫属，如何收听只有我最清楚，记住 MyFM 这个频率 100.5 MyFM 音乐快速路，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早上好，我是一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家听到这个熟悉的音乐大家点名的状况，而且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在我们的点名的时候呢，还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天际海昌极地公园为大家带来的价值80元的未来寻母馆的门票2张。今天的点名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了，第一位点到的人会获得我们的门票。于是呢，我们恭喜朱虾朱新爷在今天呢抢到了第一个沙发，然后稍后的时间呢会告诉你具体领奖方式。后面今天来签到的还有大香香、昂昂，还不对，晶晶，是晶晶啊，这个字体实在太小，点名的人又太多。后面还有轻狂书生、未命名、又有麻麻，还有是这个心口是吧？啊，后面那个就不能念了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能够涉及到。一些品牌。好，后面还有黄秀丽。好，恭喜各位啦。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上我们的2张门票，但是我们的游戏环节是彬彬有礼，一会儿我就回来。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七零的年代你不过我最嗨，于是孤独的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转动，左右摇摆手上一直成功。 Hip Hop 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爸爸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身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零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Yeah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快乐崇拜。 为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还有很多时间一起去晃悠，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这是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与其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想念的、想念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想快乐崇拜，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美丽而深深的时光不等待。 送礼喽！ 哇，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彬彬有礼。 没错，这就是彬彬有礼。早上好，我是一彬。好，现在我们要来给大家出题咯，彬彬有礼，继续不按套路出牌。可是我们的礼品是很靠谱的，要为大家送上的是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为大家带来的价值80元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出的是什么题呢，听一下啊。 一会儿到现场的时候就别揉腿了，行不行？你这记者不少，让人拍去，我面子。 珍惜机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条腿都难了。 这咋个腿还跑没了？ 这是什么腿？ 啥腿？寒腿。 错，这不是一只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啊，这火腿呀、啊。这家伙跟我老伴混这辈子都用不着了，你揉混，来再揉揉肚子。 干啥呀？ 揉揉肚子是为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叫奥运火炬手这个小品，对不对？可是到底他揉揉肚子是为什么？我提醒你啊，因为他说这个腿呢是火腿，于是揉肚子就是好。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D 小小麦飞米 0.5 来告诉我你想要的答案到底是什么。然后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会选择一位正确的听众，然后为他送上我们的门票啦。好，我们看到很多人已经想到答案了哈，稍后就回来。张学友祝福。

老伴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说、啊。 那个一会儿到现场的时候就别揉腿了，行不行？你这记者不少，人家拍去我面子。 珍惜机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条腿都难了。 这咋这腿还跑没了？ 这是什么腿？ 啥腿？盘腿。 错，这不是一只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啊，这火腿呀、啊嗯、这家伙跟我老伴混这辈子都用不着了。你揉火腿，来再揉揉肚啊。 干啥呀？ 那整盘火腿肠子。 嗯，大家听明白了吧？他在揉揉肚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在整盘火腿肠。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说揉肚子是因为他胃疼，还有人说揉肚子因为他饿了，总之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门啊。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听众还是有很多人都答对了，就是为了再来盘火腿肠。好啊，我们在所有的答对的听众当中随机抽选一位。我们要恭喜这一时间段 I'm yours 这位听众获奖，然后呢告诉我们具体的领奖地址，还有我们的信息会联络给你。我们恭喜我们的幸运听众。今天呢是星期二，我们这一周每一天都会为大家在我们的音乐快速录当中送出六张我们的水母馆的门票。其实呢，说到我们的天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大家一般对于我们台都非常的了解。一般在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福利，所以呢这次的春节我们也不例外。因为在我们的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呢，可以说里边还蕴藏着很丰富的一系列的活动在等着你。如果说你想要知道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在春节的时候就赶紧去体验一下吧。好，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有请蔡健雅《陌生人》。 一转身，谁能 来自蔡健雅的《陌生人》，这里是 MyFM 10.5，我是一斌。前两天呢，歌手郑欣宜在香港的叱咤乐坛流行颁奖典礼上唱歌了，然后呢还拿到了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可是呢，一些吃瓜群众就发现了，哟呵，哎，他又胖回去了。其实呢，在23岁的时候，郑欣宜曾经瘦到史上最轻，大概108斤。可是突然间他又胖回来了。人们说，为什么他就不能减肥呢？其实，这个事儿不由他自己来决定。你知道吗？人体呢有一种理论叫做定点理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大脑呢会对自己的体重有一个评估，也就是说，他觉得你这个人体的大概。最好是多胖，他就会努力的去调节到那个体重。所以如果你减不下来肥，你就可以说，哎呀，是我大脑决定的，不由我自己来决定。可是我也很关心，到底我的大脑会觉得我应该胖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只能够问我们自己咯，我们就是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就 OK 了啊。好，我们稍后的时间当中，在今天的音乐快速录的最后一首歌呢，将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突然又胖回来的郑欣宜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有故事的人。然后时间交给我们的董真为我们带来 Music Freaky， 我是一斌，明天不见不散咯。 孩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FM 100.5。 伤势永久藏于心底，谈笑间痛哭是100个浪费。若我喧闹中暗地呆滞，请体谅如此失礼。谁有纯正如白纸，始终有些淡远，不敢试。若是妄想疯多一次，可算是无知。想与你开始，从头开始，彼此的痛谣应当相似。狂热梦想的一串日子，会集结泪成诗。想与你开始，仍难开始，谁亦充满着故事。想交上真心，两